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穿戴整齐后，池小池去军牢里看望了那个发情的欧米伽。他正裹着一床棉被睡得香甜，昨夜满脸的惊惧惶恐已被安详取代。只是他侧身露出的后颈上有一片青紫，格外醒目。应少飞汗颜，将目光转向镇守在监牢入口的展燕朝。展燕朝拄着一把由红木钢丝装饰的少校佩剑，坐在钢牢唯一的出入口。监牢的一大串钥匙在剑柄上，而他的脑袋靠在栏杆上，一坠一坠地打着瞌睡。应少飞说， 要是没有展副团，臣没法全虚全伪地送到这儿来。 昨夜的一通混乱，应少飞简直是不敢细想。那些阿尔法士兵都陷入了绝顶的疯狂，幸亏有展燕朝一路开道。结果那欧米伽看到一群涌上来的阿尔法，吓得鬼叫鬼叫的，在自己怀里又踢又打。展燕朝回身一个手刀把人劈翻，世界才算安宁。 那你还有什么用？ 池小池看了他一眼。 你和电饭煲相比，除了都会叹气外，还有什么不一样的？谁把那个欧米伽带进我帐篷的？ 电饭煲现在连喘气都不敢了。池小池从他的沉默里读出了答案。 正好，就近去领三十军法。 他转身向外走去，懊恼自己马屁拍在马蹄子上的应少飞忙不迭地跟上。而他离去的脚步声终于惊醒了展燕朝。看到季作山的背影，展燕朝豁然跳起，却一头撞上了脑袋正上方的铜锁，疼得他直转圈，嘶嘶地吸了两口气，才抓着钥匙跳起身来，叮铃咣啷地往门口赶去。池小池听到钥匙的响动，转回头来，恰好和展燕朝撞了个对脸。展燕朝这才发现自己这熬了一夜的尊容，在穿戴整齐的季将军面前着实显得有点狼狈。但展二少毕竟是展二少，他不会忘记自己追出来的初衷。 我没动他。 展燕朝替自己澄清。 我有那个的洁癖。 池小池只静静地看着他。 我认准一个人就是那个人。 为了掩饰尴尬，也为了避免听到拒绝的回答，展燕朝没头没脑地继续道， 欧米伽真的脆弱得跟豆腐似的，幸亏你没有变成这样。 他看着已比他高出半头有余的季作山，甜蜜又痛苦地嘀咕， 你这样就挺好的。 说话间，展燕朝的悔意值又涨了两点。不是因为别的，是真的认识到了他过往那些错误与荒唐。但眼前的少年已经不是小季了，他看展燕朝的眼神是季将军看展副团的眼神。只略略赞许的一点头，便选择了离去。展燕朝心痛如绞，但也只能握着一串钥匙静静地目送着季作山离去。他想到了很久以前，大概是自己十三四岁的时候，有一次因为某个已经被他彻底遗忘的原因，小季挨了自己十来鞭子。当时天气闷湿，季作山伤口感染发了高烧，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，自己守在他床边，怕他就此离开自己。他一边难过，一边悄悄发誓以后再也不打他了。季作山醒来后疲累的没有力气同他说话， 他挤进季作山的被子，抱着他也不说话。季作山小声说： 热。 他抱他抱得更紧了。季作山边伤向来好得快，身上也不疼了，索性任他抱着。 少爷，我的探亲假快到了，这么病病歪歪的，我怎么回去见弟妹呢？ 展燕朝就是不肯认错。 你不惹我生气，我怎么会打你？ 季作山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展燕朝趴在他怀里，抬头看他，漆黑的双眸宛如两点星子。 你会生我的气吗？ 季作山想了想，客观道： 我还没生过气呢。 展燕朝不依不饶： 生气一个给我看看。 季作山哭笑不得： 我不会生气的，应该只会失望吧。 展燕朝分不清这两者的区别： 这不是一个意思吗？ 生气也许还有可能和好，失望的话我不会生气，也不会发怒，只会离开，再也不回来了。 展燕朝嘴巴一鼓，跳起来愤愤道： 你敢？ 季作山没说自己敢，也没说自己不敢，只看着他嘴角微微勾起。明明是和他同龄的孩子，季作山的眼神却有着异常的温和与包容。展燕朝现在明白了他那个眼神的含义，但是展燕朝终究是把当初那个小季弄丢了。在池小池走出十数步后，061看着悔一直的蓝条提醒他： 小池满了。 嗯。 池小池很平静地嗯了一声。 你不打算对展燕朝做些别的？ 选择是人自己做的，我不是没留给杨白华和娄思凡机会。 如果一个人愿意悬崖勒马，池小池没必要脚发痒非要把人踹下悬崖不可。季作山有些摸不着头脑： 满了是什么意思？ 池小池示意061把一直运转着的终极时间压缩卡停下。 意思是这具身体随时是属于你一个人的了。 季作山却沉默了，池小池便由得他沉默去。但他和061都知道，这个年纪的孩子终究是受不了离别。果然在沉默到午饭时分时，季作山发功了： 明天罗西要来，是新任军部武器研究所研究员罗西小姐。 嗯，她穿女士军装裙很漂亮。 几天前她用信息素发了自己穿军装的照片来，身边还站着同为武器所成员的汪小青，两朵花并蒂开在一处，让人看着着实眼热呀。 别看她穿裙子，掏出来比我都大。 池先生，不要这么说女孩子。 我说的是比我大，比你肯定还差点。 季作山脸红的。 池先生。 池小池优雅地将香煎小牛肉用刀叉割下一块来放入口中。季作山再接再厉： 池先生，见过他再走吧。 用不着吧，他是你的朋友。 季作山不肯放弃。 也是你的。 池小池也没有一直拒绝下去，说了声好。在第二天的公休日，罗西和汪小青如约而至。他的头发长长了一点，齐耳短发更显得他面容姣好。他拉着汪小青参观了季作山的新单人机，又跑到布鲁跟前握住他的手。布鲁回握绅士道： 罗西小姐你好。 一旁在身体内的季作山又开口道： 池先生，罗西很好对吧？ 池小池点头，同时想季作山不会是对罗西有意思吧。 他下个公休日回来，你那个时候再走吧。 池小池没说话，片刻后他发出了一声低笑。 你这么说，我还以为你对我有意思呢。 季作山和池小池相处这么久，知道池小池这声笑意味着什么。 池先生，你们别走。 他几乎是慌乱的。 我可以接受两个人共用一具身体的，你们不走了行不行？ 最难的时光是他们陪着自己度过的，季佐山不想终结这段契约关系了，他想延续下去永远。但池小池的态度很是坚定， 我得回去我原来的世界啊。 季佐山也知道自己是强人所难了，他失落地垂下眼睫说， 对不起池先生，一定有人在你的世界里等你回去。 没有啊。 那 但是我还是要回去。